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话题包括一电动车充电设施，二八间大学发表声明，促关注学生嘅心理健康，三重阳节假期人潮爆满啊，有喺口岸嗰度，四银屑病患者希望降低生物制剂嘅治疗门槛。唔知大家有冇用紧电动车呢？电动车越嚟越普及，但系充电嘅电位咧，吓或者充电嘅设施咧，就非常之唔够。你知唔知而家香港有几多电动车咧？截至今年八月底，私家车电动车有六万几部，占咗私家车比例大约一成。四年间由2.1%增加到10.07%，咁可以睇到咧，电动车系越嚟越普及嘅。好啦，咁但係插电位又够唔够呢？咁样我时时听见啲朋友呢，揸电动车嘅朋友成日为咗嗰个充电嘅问题呢，就係好烦恼。有时甚至乎喺一啲充电嘅停车场嗰度呢，因为充电位嘅问题同人呢有争执添。充电位究竟几唔够呢？咁或者睇下公屋方面先啦。公屋嘅插电位呢，截至去年九月，房委会辖下嘅189个停车场呢，一共提供3万几个泊车位。当中70个停车场1760个车位系提供充电器嘅啫，包括480个时租同埋1080个月租。咁你諗下啦。夹埋都系1760个车位啫，咁啊系明显就睇嚟都非常之唔够啦，唔使做咩研究啦。嗱，咁啊为咗配合政府电动车普及政策咧，有消息就话咧，房委会打算斥资1.3亿，为未来五年新落成嘅公营房屋项目设置电动车充电装置同埋收费系统，包括喺所有时租同月租泊车位安装中速充电器。俾私家车、电单车同埋轻型货车使用。另外39个项目有100个或者以上嘅泊车位嘅停车场咧，每停车场安装两个快速充电器，合共大约9500个泊车位配备充电设施。咁其实喺当局嘅这个充电这个电动车嘅普及化上面咧，系有路线图嘅。这个路线图咧涵盖几个方面，包括。是私人屋苑的泊车充电位啦，咁私人充电的设施咧，佢亦考虑到新建的楼宇，新建楼宇咧就佢咧就话俾嗰啲发展商咧，如果你嗰个停车场咧有呢个充电设施嘅话咧，个总楼面面积咧可以获得宽免计算嘅咁样，但系截至2023年9月已经批出咗，只系。批出咗78000个停车位，但系其中只系得30800个咧落成嘅啫。好啦，咁喺现有楼宇方面系点啊？政府有个叫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嘅，截至今个月咧，私人屋苑只系有23个停车场完成咗安装啫。业主立案法团咧，攞唔到共识咧，系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点解业主立案法团攞唔到共识乜滞啊？有啲人又用电动车，有啲人冇用电动车，冇用电动车嗰啲人话你整电动车关我咩事啊？做咩我要用夹钱去搞啊？咁样啊？呢个系难攞到共识嘅主要原因嚟嘅。咁另外呢个路线图里面亦都有所谓叫涵盖到呢个公共充电网络啦，以及一样重要嘅，就话呢研究将嗰啲加油站同埋加气站啊转型为充电站，睇个可行性系如何咁样。嗱，咁头先我讲到公屋方面嘅问题啦，而家我哋戴希立啊，我哋而家呢先请嚟呢房委会建筑小组主席，亦都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发言人陈志求先生。陈先生你好。 系你好，嘉永你好，大喜立好， 可唔可以先请你简介一下咧？现时房委会对于而家嘅屋苑安装电动车辆充电设施嘅规划同埋实施嘅情况，可唔可以请你概略咁样介绍下先？ 其实房委会咧，即系一路咧都系即系会配合翻即系政府系推广嗰、那个即系使用电动车嘅政策嘅。咁就当然咧，我哋系定期咧系有检视啊，即系而家嗰个政策嗰方面啊，我哋可以点样系即系进一步咧系去配合啦。咁即系正如主持都讲啦，咁我哋喺九月份嘅时候咧，就建筑小组啦都有讨论过嘅。咁就讨论里边咧就都系一啲比较上一啲规划性啊，同埋嗰个方向性嘅一啲资料啦。咁原则上咧，即系其实喺个讨论里边咧，就委员都系一致咧系同意同埋支持咧，就系房委会咧系继续系配合翻政府嗰個電動車嗰個政策，因為即大家都所知道，就喺目前嗰個政策咧，一般新落成嘅屋邨啊、屋苑或者一啲公共嘅設施咧，咁我哋都係提供咧係唔少過30%嘅一啲有充電設施嘅一啲停車場嘅。咁我哋就希望未來咧就係將呢個政策咧係進步咧就去擴大啦。咁呢個咧就喺當日咧有討論過嘅，但係我哋都未去到話。即係坊間而家都有好多即係資料係即係都有介紹啦，但係即係房委會咧就未去到咁 detail 嘅，咁所以就即係但係個方向咧，我哋係通過咗嘅，委員係一致贊成嘅。 系嗱，委员一致赞成，咁呢个系非常之正面咧，而且系一个方向性嘅问题啊。但系具体嚟计，委员有啲乜嘢嘅关注或者忧虑咧？系咪钱嘅问题，还是咩咧？ 嗱，錢都唔係太大嘅問題嚟嘅，因為咧就而家嗰個方向咧都係，譬如話喺嗰個我哋叫做個 capital cost 啦 ，capital investment 咧，即係嗰個資本性嘅費用咧，就會係由房委會負責翻曬啦。咁但係日後咧都係按嗰個即係公平嘅原則啦，即係用者自負呢個咁嘅安排咧，就係去提供嗰個服務嘅。咁但係咧當中亦都要考慮啦，即係我哋要考慮就係即係有兩個唔同嘅地方我哋。要睇啦，一就係即係新落成嗰啲就比較容易啲處理啦。咁另外咧就係而家即係現時嘅，因為房委會而家現時都係190多條村咧，係管理即係有即係管理緊都有停車場呢啲設施嘅。咁呢啲設施裏邊咧，我哋點樣去即係提升嗰個服務啦，提升嗰、那個電動車嗰啲我哋叫做插電裝嗰、那個、那個數目咧，咁呢個咧都有好多嘢我哋要考慮嘅。一就係個供電系統咧，能唔能夠應付得到啦？二咧就需唔需要一啲額外嘅地方咧？咁而家呢啲咧就係、是、已經係規劃緊嘅，即係而家就去考慮緊㗎啦。咁就即係分兩條腿嚟去走啦。第一條腿就係講現有嘅設施，第二咧就係講新落成嗰啲啦。咁事實上亦都係即係新落成嗰啲咧，原則上咧我哋都希望將即係現時由即係30%即係唔少個30%嘅車位係有呢啲充電嘅設施去，然後我哋就增長到咧，就係喺未來嗰幾年咧，就去到即係100%啦。咁呢個咧就亦都係即係配合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規劃啊，特別係喺支持嗰、那個環保啊呢一方面啊。咁所以我哋咧係兩條腿咁樣去做嘅，但係實際上嗰啲詳情啊、數字啊或者要用幾多錢啊、幾多個停車位嗰啲咧，就我哋未有一啲具體嘅數字咧，係提供出嚟嘅，咁就希望即係日後啦，我相信即係房委會即係有一啲比較具體啲嘅數字啊，咁我哋即係稍後時間咧，即係都會提供呢一方面嘅資料嘅。 係，如同私人屋苑一樣咧。公共房屋或者公共屋邨啊，或者系居住有其屋啊，咁都好啦。就系、是、新嗰啲梗系容易搞啦，未起好系咪先？你就可以点追点谂都得啦。最弊就系已经做紧，已经喺度住紧嗰啲住户啊。咁而你头先提及过一个供电系统个负荷，能唔能够做到呢、這个系咪都系几头痛嘅问题咧？ 嗱，呢個咧即係喺當然即係喺公共屋邨屋苑咧，咁就即係集中咗由即係我哋房署嘅同事咧，就係、是、去做一個即係研究同埋做一個規劃啦。就處理上邊咧，即係如果係技術上嘅問題係可以解決得到咧，這個問題不大嘅。就反為而家我哋睇翻咧，喺一啲即係私人嘅屋邨屋苑啦，特別係一啲落成咗好耐嗰啲啊啲一啲屋邨屋苑咧，呢個停車場咧就比較上咧就係複雜啲啦。咁首先咧就係即係你而家睇翻 嘅環保署佢嗰個資助計劃啦，嗰30億嘅資助計劃啦，咁都係即係向一啲即係有業主嘅組織啦、立案法團啦嗰方面咧提供資助嘅。但係好多時咧，往往咧就頭先我即係都有提及過，咁譬如話。要攞到業主嗰個共識啦，咁因為佢唔係所有業主咧都係揸電動車嘅，有啲甚至乎咧佢係冇車嘅，咁係啦，變咗要去開呢個業主大會啊，喺個討論嘅過程裏面咧，往往都即係有唔同嘅意見啦，咁即係你會見到咧，即係喺呢35億裏面咧，即係剛才即係阿嘉永你都講咗啦，即係真正正做完曬嗰啲咧，其實即係就唔係太多嘅，即係千零個車位咁樣嚇，咁就咁呢啲咧就係即係大家係攞到一啲共識嘅，咁但係攞唔到共識嗰啲咧就一佢哋即係業主嘅考慮理解嘅呢樣嘢，我哋完全理解嘅，咁就係都係頭先我講嗰幾個問題啦，咁但係咧就除咗係嗰個電力供應夠唔夠啊，位置夠唔夠啊，咁咧仲加上咧就一個成本嘅問題，同埋咧將來咧嗰個營運嘅費用啊，業主就比較上咧係關注啲嗰個錢嗰方面嘅。咁當然而家政府就有即係35億嘅資助啦，但係呢啲係一次過噶嘛。咁將來喺嗰個營運啊、管理啊、維修嗰方面咧，都係涉及到一啲即係額外嘅資金嘅。咁呢啲可能業主咧都要比較上即係做一啲比較詳細啲嘅討論啦。但係我相信咧，即係隨住政府嘅政策啊，即係我哋亦都喺未來去到2030年嘅時候咧，就會即係會取替咗一啲即係傳統嘅即係用電油嘅車嚇，咁啊即係將來都會係用曬呢個電車啦，咁亦都睇到一電車咧嗰度冇咧喺過去嗰幾年咧增長都非常之快嘅， 係 由萬幾部一年1萬幾部，而家去到60000幾部，我相信咧未來嗰個增幅會好快，咁即係應該呢啲問題咧，即係隨住日子嗰個過去啦，咁加上即係越嚟越多人擁有呢啲電池，即係呢啲電動車咧，咁我相信個問題都可以，因為始終係一個面對一個現實嘅問題嚟嘅。 係由於陳志求先生咧，除咗係房委會建築小組主席之外，亦都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發言人，因此佢睇嘅問題咧，除咗話公共屋邨之外咧，私人物業咧，佢亦都關顧到嘅。 即係我咧就有幾個問題咧，就想問嘅一個嗱，即係當然公共屋邨就一條隊啦，私人屋苑就一條隊啦。私人屋苑個問題複雜過公共屋邨咧，就好多嘅。不過我先問翻公共屋邨先。如果公共屋邨依啲問題都解決唔到咧，我相信私人屋苑就更加麻煩。嗱，我想問幾個問題，一個就係、 是、 你睇依家公共屋苑嗰個現有嘅設備。同埋需要同政府依家能夠提供嘅資源咧，係供不應求啊，一或其實供求平衡，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依、這個就係講錢啫，同埋講個設備啫。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完成嗰個速度點解會係咪比預期當中慢？如果係慢咗嘅原因係乜嘢原因咧？第三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喺公共屋苑嚟講。将来嗰个维修嘅费用系咪政府走数 啊？三个问题吓，即系供求嗰方面咧，即系你要睇到咧，就正如头先我刚才所讲啦，喺房委会里边咧，就譬如新落成嘅屋苑咧，过去啊。嘅咁多年咧，都係用30%唔少過30%嚟做一個原則啦。咁但係唔係話30%就算數，其實另外嗰70%咧，已經咧佢係隨時係可以預備喎。只不過就係話咧，佢喺落成嘅時候咧，有30%嘅車位咧。 我知道，咁呢個係公告係平衡咧。 系啦，系呢个公共吓，咁就即系你话个供求平衡咧，嗱，咁我哋而家睇到咧，就系即系我哋都要睇翻嗰个社会个资源咧，即系嗱，我即系因为我哋攞到一幅地翻嚟嘅时候咧，要做一个发展咧，咁啊，梗系起呢、這个起楼起一啲即系公共屋邨又好，或者系一啲资助出售房屋都好啦，呢、這个系我哋个首要嗰个目标嚟嘅。咁停车场呢啲咧系属于即系另外一啲配套嘅设施啦，咁其实咧就即系我哋都系鼓励咧。係即係居民咧係使用一啲即係集體運輸嘅公共交通啊，咁但係即係你會睇翻咧，譬如喺啲郊，即係喺新界啊，即係一啲偏遠啲嘅地方咧，咁即係而家私家車咧，亦都係即係居民嘅即係其中一個我哋叫做嚇一個即係出外嘅交通工具嚟嘅，所以房委會咧一直咧都係即係有睇住嗰個即係實際上嗰個狀況咧，而做翻曬一啲措施啦，即係包括我哋喺最近咧即係嚟一個。 一個比較上係即係全面性啲嘅檢討，即係將而家呢個政策嚇係由30%嘅時候係咪需要即係再擴大啲咧？咁嗱呢啲料會睇到咧，房委會都係用與時並進呢個方式咧，係配合翻即係嗰個社會嗰個要求。所以你話供求平唔平衡咧，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嚇，嗰30%。即係喺過往個新嘅屋苑咧，唔係話淨係得30%，其實如果70%咧，佢哋隨時咧都可以，佢已經係預備好曬嗰啲設施喺度啦。喺後邊嗰個基礎建設裏邊咧，就已經係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即刻呢70%咧係可以即刻接駁翻曬咧，就去到100%嘅。即係而家呢個就係目前嗰個做法。 好啦，完成嗰塊慢問題咧，即係你係咪依家個完成嘅速度比預想當中慢咗咧？ 咁我覺得都係恰當嘅， 恰當嘅， 可以話係啦，係就唔係話太快，亦都唔係太慢，因為我哋都要睇翻即係資源，即係嗰方面啦。頭先我哋講過啦嚇，咁如果你涉及到一啲舊嘅屋邨屋苑嘅話咧，你嗰、那個即係嗰個供電啊，嗰、那個電力嗰個裝置嗰方面夠唔夠即係呢個需求咧？咁呢啲都係即係都係要去睇。 咁日後維修嗰個找數邊個找數？ 嗱，如果房委會嗰啲咧，因為房委會你如果係出租嘅公共房屋咧，呢個當然房委會作為一個業主啦，係一個佢個角色一個業主嚟嘅，咁就房署嗰方面咧係負責即係呢啲嗰個安裝費啦，以及日後嗰、那個即係嗰個維修嘅費用啦。 好，好多謝陳志求先生。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明年1月1日起实施。新华社报道，呢部法律共5章40条，规定咗爱国主义教育嘅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宪法同法律、国家统一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同国防等方面，突出学校同家庭对青少年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港澳台同胞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報道說，以法治方式推動和保障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凝聚人民力量、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已經宣布停辦的華富邨寶血小學，校董會和辦學團體寶血女修會發出公告，決定即日起退出2024年度小一入學統籌辦法，提前在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並按原定計劃在2028-29學年結束後停辦。公告指出，自公布華富邨寶血小學停辦計劃後，辦學團體和法團校董會都密切留意事態發展，經諮詢各持份者意見，為照顧學生最大利益作出相關決定。現正就讀的學生包括2023-24年度入讀的小一學生，全部不受學校停辦影響，能夠繼續完成整個小學階段，校方會繼續與家長保持溝通。申訴專員宣布主動調查政府網站和社交媒體帳戶的檔案管理，包括有關工作的實際執行情況。行政署轄下政府檔案處給予決策局或部門的指引和支援是否足夠和有效等。公署近年接獲投訴顯示，政府原先在網站或社交媒體發放的資訊，可能隨時間或因特定考量而被修訂或刪除，但是市民仍會對相關政府資訊表達關注或不滿。公署認為，決策局和部門何時和怎樣更新網站或社交媒體上的資訊，可能成為回應查詢或投訴的資料和證據，妥善的檔案保存至為關鍵。申訴專員趙慧賢說， 怎样妥善管理大量电子档案是政府在数码时代需要面对的问题。档案处作为政府的中央档案管理部门，有责任向决策局和部门提供指引和所需支援，确保妥善履行档案管理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汽车着火嘅事故啦，就喺龙翔道噶。咁龙翔道咧有车辆着火啦，而家去观塘方向嘅行车线，近住狮隧桥底嗰度咧系全线封闭咗噶。咁就系龙翔道有车辆着火，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嘅行车线咧，去观塘方向全部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大窝坪。咁另外去荃湾方向咧，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受阻噶。车龙排到去平石。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理工大学。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上去狮隧亦都受到因为在狮隧桥底有车辆着火影响比较挤塞，排到去近平石。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车多，龙尾是排到去门牌102号。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排到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的龙尾是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石破区，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彻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我哋相信青年人有潜力创造更光明嘅未来，系时候发挥你哋嘅正能量。青年节 HK 已经喺18区启动，过百项活动提供各种资源同机会，俾你爆发潜能，同时扩阔人际网络，有得玩，有嘢学，又有得着。欢迎各界团体参与举办活动，上 ufest.hk 支持青年节 HK， 正向新世代，未来更精彩。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侦探悬疑剧道爱》，呢套剧嘅男主角系侦探能力极高嘅干探阿彪，阮德昌饰演。 你啊，快啲同我写好油麻地偷银包嗰案个 report 啊！如果唔系阵间老顶打你啦，我唔知点算噶。 由10月28日开始，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睇下立维，你冇揸车吓？ 我冇啊，冇。 我自己有用电动车嘅，咁有一个电动车嘅群组咧，大家都系车主咧。咁我喺个群组里边就见到好多情况咧，啲人周不时咧为咗嗰个电泊车位电动车嘅车位好头痛。往往咧就会有人喺个群组里边咧 WhatsApp 群组啊，就喂我而家就嚟走啦，各方兄弟有冇人即系要车位立即嚟？我而家就喺某某停车场喺附近嗰啲车啲老友立即嚟，我俾个位你，我先走咁样呢、這个。 即系压住先。 系、一个现象咯、第二个现象就成日都话咧同人嗌交。唔知边个衰车主咧吓，咦、就似呢个抄满晒嘅，仲唔走，阻鬼住晒咁样。咁呢啲咁冇人与人之间接触啦，但有人与人之间接触就嗌交啦，争车位啦咁。所以其实都真系几烦恼嘅。目前喺香港地，即使你有电动车都好咧，就要充分考虑买车之前咧，要充分考虑究竟你嗰个泊车位系咪有充电装置？ 如果冇，如果成个你嘅私人屋苑都冇，咁你点算咧？ 系啊，咁啊，不如唔好买住啊！老实讲，老老实实啦，真嘅，真嘅吓。咁我自己就比较算系叫托赖幸福，我就将架车咧就插落个屋企嗰个一个13A嘅充电位，一个普通插苏已经搞掂啦。咁呢叫做慢速慢差。 慢差几耐啊？ 慢差，我嘅车啊，差由零个到100% 系18个钟头嘅。 哦，十八个钟头。 咁用开车嘅人就知道咩叫做中差，咩叫快差。要唔同嘅考虑咯。好似我咁样，临瞓嘅时候插咗佢第招咪够咯。香港有几大啫，系嘛？够行噶啦。就算我日日揸车都够行啦。咁但系你话唔系，我唔系喺嗰我嘅车，我唔系住喺嗰个停车场 嘅。 咁你梗系快差阿哥，嗱一阵充满就走人啦，系咪？慢差 后边嗰个仲闹犀利。 唔系你一来，二来你嘅车泊车费唔好贵。 系啊， 唔系三来你嘅车喺嗰度喺度瞓觉啊， 系 咪？咪嘥唔系叫嘥 gas， 嘥时间啊！嗱、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蔚蓝湾畔停车场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方宝桥先生，方先生你好， 喂，两位主持好， 喺呢方面你都经验丰富啊，吓、啊， 喂，你哋搞唔搞掂啊？你哋屋苑搞掂嘅过程辛唔辛苦啊？ 头先嗰个经验我都有嘅， 系嘛？ 你话要去到充完电，跟住又话啲人唔走咧，经常有，我都甚至乎试过一次就系我。啱啱充完电，揸住个机埋去掹电啦，佢想闹我话你做乜咁耐都唔嚟，充完电走咗，你而家咪谂住我想唔走先？咁啦，其实坦白讲咧，又唔系话真系冇充电设施就唔好买嘅，咁有啲充电设施非常完善，佢咪买得特别多咯。咁有啲未够嘅， 系系系， 讲亦都多咗好多牌子，多咗多公司、私人公司咧，系喺唔同嘅商业停车场去装嘅。 系， 当然如果啲即系嗱，你揸开就会知啦，唔揸。嗰啲咧就好驚個，我買嗰陣時會唔會經過兩日，我要出街又冇電又點？ 係啊係啊， 習慣咗一段時間就唔會再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咁當然啦，最理想最妥善嘅，梗係你屋苑自己裝嗰個充電設施。而家政府仲要俾埋錢，咁點解唔做咧？咁就即係而家就呢度就我今日要講。 係啊，冇錯啦。嗱，你係蔚藍灣畔啦嚇，咁啊，我據我了解，你就本來都唔係嗰個叫停車場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嚟，不過後來你真係唔抵得係嘛？等我嚟咁樣。 唔抵得嘅，其實就即係都嗱，咁我諗成件事第一就呢、這個佢叫 EV 屋苑資助充電計劃，我都唔記得個真正詞，就英文叫 EHSS 啦嚇咁樣。 EV 屋苑充電器資助計劃。 係啱啦，係啦，咁我太長，我咁樣成日都唔記得。咁咧呢個計劃咧，其實就應該喺我諗大概喺疫情前已經啱啱推出嘅。 係。 咁推出嘅時候，咁啊撞正疫情啦，咁啊慢就大家都明白啦，係咪先？你做嘢啊慢，政府部門又有好多又 work from 即係喺在家工作，咁啲嘢自然就慢。好啦，咁我哋就申請咗申請咗兩年，申請咗兩年應該就得啦。話咁啊問下個業委會或者問下個物業管理啦。我話入咗紙㗎啦，你上網睇到㗎啦，不過我未搞喎、未搞喎，咁即係咩事咧？咁樣咁問下問下就發現原來上一手搞過咧，仲20,000添。咁跟住咧，我咁啱喺社交媒體就見到我個朋友，佢就佢就係第一批搞掂，真係開始裝咯。佢撤銷豬咯，已經喺度，即係準備開始工程啦咁樣。咁我就問佢咁其實要啲咩 咩咩辦法先至可以搞得到咧？佢話第一個辦法咧就係你自己入去做，因為咧你唔入去做咧，冇人會得閒去搞嘅。咁就逼死咗我哋入咗去個業主立案法團就入咗去，咁啊其實就得好少人，因為你諗下，仲要停車場嘅業主立案法團有幾多人咧？咁得幾個？咁啊啊咁又係你要搞就唯有你自己做主席，咁啊做埋啦，咁樣係。 喂，咪先，方寶橋，嗱，你嗰個屋苑裏邊就唔係淨係得即係有車嘅人係業主噶嘛，好多唔冇車噶嘛，所以你第一關就要通過。过咗嗰个业主立案法团投票通过个申请先啦，咁你算好咯？呢 其实之前已经做咗噶啦。 我知，但系呢人都竟然肯通过咧，又老实都 唔又唔过又我又冇追溯到咁前，点解？因为其实最早嗰个咧，根本其实由头到尾讲咧，都唔系要你俾钱嘅，只要你嗰个成个计划咧唔超过嗱，佢系$30,000一个位，上限一个停车场500个，即系1500万咧。其实你唔超过呢个数咧，业主系一毫子都唔使俾。 哦 ，OK。啊、所以呢个资助计划有佢个好处，有佢可取之处。 系啦，即系唔系话哎呀，你又要夹几千，佢又夹 几万，唔使 嘅。 O K O K。 如果你只要唔系够到咧，好多嘢都冇啊。结果连嗰个咩变压器定唔知咩嗰啲充电设施都要加好多咧、其实正常系唔会超过嗰个数。 系咩啊 ？O K O K， 好。 咁亦都屋苑咧，大部分都我见得几百嘅啫。好大嘅屋苑咧，你话有啲唔系，啲过千嘅，其实佢可能拆开咗几个。咁多数嗱，同埋咧，最重要咧就系一定系业主买咗嗰啲车。即系如果一个咩地产公司成个场都佢租俾你，咁嗰啲就唔计啦。嗰啲佢就自己会去搞噶啦，要因为佢租俾你噶嘛。但业主嗰啲咧，佢就我知道政府就唔纳佢嘅范围嘅，但主要都系呢啲停车场已经卖散晒嗰啲咧，佢就会 OK 好。 可能我就入咗去，咁啊一入去已经系，其实嗰啲已经系两年噶啦，差唔多接近，即 系 已经申请咗两年，有喐过嘅，做咗一个初期嘅报告，就但系就未交嘅，就做咗个咩报告咧？就睇下究竟你屋苑个充电设施够唔够。 咪先，电力公司评估个电力系 O K 噶，系咪？ 未做， 未 做， 仲未评估， 未做，系啦。我哋系去到就系佢即系啱啱写咗个报告，但系又未交嘅。咁你就写咗个报告，睇下啲充电设施够唔够，啲电要拉去边。你知道呢个计划咧，只系拉到去你个三上电，装一个叫做刀制，其实就系三上电嘅电制。去到你个位嘅啫，下边嗰个所谓嘅插电机佢唔包嘅。啊，不过就你各自去嗰啲车行或者你街买一个装落去，咁啊另外。 你讲佢唔包系意思电力公司唔包？ 计划系唔包？ 哦，计划唔包。 系啦，咁好啦，做晒呢啲报告咧，就要揾个电力公司嚟睇场，睇晒成个场究竟你个报告啱唔啱啊？啱唔规格啊？啱唔啱安全标准啊？ 系 搞完咧，就再翻去环保署，环保署睇晒呢份嘢 OK， 咁就同你呢、這个唔知系法团啦、啊，定系业主立案法团，定系嗰个即系就签个约，签咗个约 OK 啦。咁跟住咧就招第二个标，第二个标就真系嚟装电。咁呢个咧由你签约到要整好咧，大概一年时间。咁但系佢前面未做完，你永远都见唔到呢一度。咁我基本上我入咗去呢一年咧，就系、是、一路喺度推动呢件事。即系总之就我又唔系好识嗰啲嘢，坦白讲嗰啲系机电嚟，因为嗰啲唔系电都唔系 I T 嚟噶嘛，有另外一份 I T 你系烦啦，你系熟啦系咪？ O、OK、K 啊，但系即系机电嚟噶嘛，只要唔识啦，咁啊冇办法啦，唯嘢就系咁不断约咯。即系你唔紧要，你咪去叫佢个 consultant 嚟啊，叫你个物管嚟啊，咁啊叫佢哋嚟倾。再唔啱又叫埋中电嚟倾，再即系总之你叫得几多咩人就叫，即系尽量去令到呢件事发生。咁终于就系我哋即系嗱，而家就未决定嘅，因为我哋仲要开业主立案法庭嘅大会啊，即系个业主大会就最后通过。咁今个礼拜做完咧，就如无意外咧，就系、是、下年年中咧就应该会装晒。咁但系都系你见到系慢嘅啦。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咧喺嗰个环保署个网站上面咧，几百个屋苑申请，其实得20个屋苑系装完。其他都係裝緊， 23個，而家話有23個， 有23個，係啦，嗱，你見到就都係比較慢嘅，咁你可以話哇，咁嗱有疫情啦，裝又要時間，但實際上我發現棘喺好多文件上面，即係嗰啲文件來來回回咁，甚至乎開頭話啊，點解你哋用書信來往嘅咧？點解唔可以寫 email 咧？你知道書信啊嚇，即係我哋去同政府部門溝通啊，來來回回嗱，你有書信嚟，我話書信去，咁啊來回就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搞完就一個月嘅咯喎，即係嗱，你又唔啱。又改一次，即系就算系速递咧，都系搞好耐。咁我话点解你唔用电邮咧？咁结果我电邮又快一啲啦吓，咁样即系你中间系发现好多几繁琐嘅步骤咧，但又唔可以怪得晒环保署或者呢一啲工程。咁但系实际上呢件事系一个几复杂嘅问题，因为拉电，即系你谂下嗰个屋苑其实本来个电咧就够个屋苑用同埋佢后备嘅啫。咁而家又要加多一扎呢啲电动车嚟插电，会唔会影响个充电设施咧？基本上我问过。 比較新，即係十零廿年代嗰屋苑咧，應該都符合得到嘅。咁但係好舊嗰啲又點咧？咁同埋最重要就係咧，你最驚就好似你話就係，呢個法團批唔批准咧？有啲會覺得喂，我揸油車嘅喎，一個月都揸唔到兩次。其實換唔換電動車我都唔介意嘅。咁、但係我哋而家一路就同緊啲業主都講一個理念啫，就係、是、第一。你裝咗呢個電第一年唔使俾錢嘅，咁但係其實對你個車位有升值潛力，你諗下嗱，第一你裝咗，就算你唔用，你租俾人，如果人哋知道你個位可以插電嘅，其實係咪會升值咧？即係起碼可能都 升值呢樣嘢咧，對香港人嚟嘅最啱聽啊！ 嚇， 我用唔用嗰件事其次，最緊要升值。啊， 系啦，系啦，你个位贵啲啦，系咪值啫？嗱，咁呢个咧就我觉得系大家都整紧，即系点样去，即系要等我点样 pitch 你其他嘅业主，即系话喂，你业主唔放咩住啫？我又唔用电动车，我亦都唔考虑买电动车。 系， 但系如果你个位升值，咁有时会卖噶嘛？ 升值紧要啊，买只钻戒都唔系谂住戴噶，谂住升值噶咋？ 你本来租四千蚊一个位，而家好贵啊，几千蚊，四千蚊。喂，原来你个位装个充电开咗五千，点解咧？嗱，我问过啲人咧，佢话你计数啊，嗱，一个月。如果你嗱，你有揸電動車，你知啦，入油可能係四五千，插電可能一千，甚至乎如果你變埋喺屋企插就係幾百蚊。係 係， 喂，你一年慳幾多錢？ 阿方寶橋，嗱，我作為當我自己係個準業主，準電動車車主啊嚇。咁你頭先就講話，嗰、個 EV 屋苑充電二資助計劃，佢就俾咗錢你哋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去裝呢堆嘢啦，咁樣，咁就應該都唔使點俾錢乜滯嘅。咁但你頭先又另一句喎，喺個大廈嗰、那個，我當係叫總電制啦，拉到去你個車位嗰度係自己俾錢噶嘛，係咪？ 嗱，其實咁嘅，由總電制拉到你個位都佢包曬嘅， 都包啊！ 到係啦，到最後嗰個叫刀制，刀制就係裝喺你個停車位附近， 係 嗰、那個就好似個三相電嘅插槽頭咁。 O、okay, K， 跟住拉 嗰、那個就係嗰個費用要幾多少？有冇？ 最後嗰一 part 係由幾千至萬零蚊咯，嗰、那個係你自己負責，因為每架、okay, 即係每個車都可能標準嚟嘅充電，不過咧嗰、那個插住即係嗰個插電機咧。就可能個唔同啦，有啲係中意咁，有啲中意咁。 一萬蚊到啦，係咪？ 係啊，一萬蚊。 O K O K， 咁自己諗啦。你一萬蚊都唔使得俾，咁唔好充，唔好夾咁多啦，係嘛？ 有啲業主話同我個位租嘅啫，咁我唔裝咯，咪都係擺喺度咯。到時有人嚟話要租個位，要裝空調車，叫佢自己俾錢裝咯咁樣。但係就要拉個電表，個電表就喺度，因為係獨立電表啊，全部。 係， 因為計數啊嘛，嗰兩日係嘛，你要俾電費噶嘛，咁樣。 O K。好多谢方宝桥讲咗你嘅经验俾我哋听吓，不如我哋又从另一个角度咧吓，我哋而家请嚟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委员啊陈少雄议员，陈议员你好啊， 系你好，梁 家荣 大 希 立， 系你好你好， 阿议员啊，你点样评价而家香港电动车嘅普及情况咧？政府佢喺嗰个政策上嘅嗰个做法有冇啲咩需要改善嘅地方？ 從整體的角度出發，見到政府在推動電動車普及化那裡呢，那我們看數字啦，在過往譬如今年去到八月，那是新登記的車輛呢，那些私家車的數目就每十架車有超過六架呢都已經是電動車的 了。 那再加上大家都見到在個街道都見到有不同的型號啊，那而且那個售價呢都見到是每年之間一路是下跌的。咁當然啦，政府就有一個優惠計劃，就係、是、一換一。咁就都係有使好多嘅車主咧換車嘅時候就考慮咗電動車。事實上電動車咧有好多人都揸過嗰啲咧，咪好似阿梁家榮你咪揸緊電動車嘅。 係啊， 其實就慳油嘅，慳錢 都唔知幾開心。 維修費可能你未仲未感覺到慳維修費啊。 係啊係啊， 啲你架車佢車行 check 嘅，其實基本上係平好多嘅。 係幾正㗎，係啊， 不單止舒適同埋夠力。咁但係為人救病嘅就梗係喂，咁我得唔得啊？充電設施如果唔齊備，我屋企係冇充電裝嘅話咧，咁點算咧？咁揸揸下車真係提心吊膽。如果要充一次電行足嘅話，可能要八個鐘頭以上咁。咁頭先嘉賓啊方寶橋都同大家講咗啦，我完全認同嘅。呢個係一個即係都不單止係香港，其實世界各地對於電動車。那個使用有少保留咧，都是因為個充電設施嘅問題。 不過差開一句啊，一換一個計劃就原本嘅係話出年三月底結束嘅咯喎。 係啊， 呢個有冇問題啊？呢個會唔會要延期咧？你估政府？ 政府咧，譬如環境局嘅局長啊，謝展環喺不同場合都提到嘅， 係 佢就話而家都係檢視緊個市場供應同埋電動車普及化嘅情況， 嗯， 佢就會不時檢討咁。咁啊，呢個一換一計劃咧，就其實係對於個車價係好大嘅補貼，因為事實上嗰個首次登記啊嗰部分係慳好多噶嘛， 嗯。 咁如果假如係冇咗呢個計劃嘅話咧，嗰啲車嘅價格咧就的而且確係遠遠貴過傳統嘅燃油車， 嗯， 咁但係咧就謝局長嘅思路咧，我明白嘅，就話隨住而家大家用多咗電動車，嗰啲電動車都唔錯嘅， 嗯， 嗰個價格都具競爭性， 嗯， 咁如果 唔使津貼你班人啦， 啊，佢個津貼係可以提供一部分之後咧， 嗯， 慢慢嘅即係車行或者車種之間嘅競爭， 嗯， 售價就會落咗嚟，量產咗之後。咁啊，價格其實就相若嘅話，咁， 嗯， 係時候，局長又會屆時會即係唔會再提供呢，這個即係補貼㗎啦，咁樣樣。 係， 咁但係都要睇到去3月31號咯，嗯。 明白。嗱，頭先我哋講咗好耐，都講係屋苑裏面嗰啲停車位嘅插電問題啊。咁啊，除咗屋苑或者停車場嘅插電位之外咧，路面嘅其他地方嘅插電設施，你有咩睇法？ 首先我哋要睇嘅咧，就睇電動車充電設施，大家對有啲保留、有啲擔心嘅，就可以睇睇，即係究竟政府佢諗呢一個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入邊，佢個思路就係話咧，佢提出充電設施咧，就係話電動私家車應該主要就喺家居、工作地點，或者係經常即係開車去就係泊嘅地方咧，就充電嘅。 係。 咁又有啲公共嘅充電設施，包括埋商場等等嗰啲咧，嗰啲電動車就愛嚟俾呢啲車主揸嘅電動車駕駛途中，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就係短暫補充嘅電力嘅啫。 嗱， 有咗呢個思路嘅話咧，咁可以睇到就係真係要靠大家住個屋苑，究竟有冇充足嘅充電設施？咁如果冇嘅話咧，就睇下周邊有冇一啲公共嘅停車場，或者係可以月租嘅停車場咧，係有呢個公共設施。咁，梁家榮可能你都留意到最近坊間有啲傳聞，就唔知係咪施政報告也好，就會政府推出就未來嘅公共房屋咧，就會有1億多，就花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充電設施方面，又有啲中速，又有啲快速， 包括時租停車位嚇。 係啦，冇錯啦。如果呢個屬實嘅話，我係歡迎噶。因為佢據說就未來5年內可能提供有上萬個呢啲充電車位嘛。 係。 咁如果譬如數手指啦，一陣先再講個細節啦。數手指就政府而家就好似數落咧都好夠車位嘅，就由今天就每10架電動車就爭1個充電設施。但係未來5年咧有機會去縮短到咧就係1/3咧。即係有3架車就有1個充電設施。但就問題在於分佈嘅會唔會均勻，同埋會唔會包括埋你屋苑入面咧係有呢一個充電設施咧咁。最大嘅問題就係私人屋苑嗰啲充電設施係唔會開放俾其他人用噶嘛。咁只能夠就睇下你附近有冇一啲公共嘅設施，包括頭先阿梁家榮你所講會唔會係一啲即係露天停車場也好，或者係加油站都有呢啲嘅充電設施咧。咁，政府係話諗緊將現時或者將來嘅加油站咧係改讓佢係加一啲即係充電設施嘅。 油站改造充電站喺個土地使用上就係 O K 嘅，但係問題兩種嘅唔同嘅叫燃料咧啊能源咧嚇，那個嘅配合又唔係咁容易咯，我驚。 我其實就好簡單不過，因為我去過佛山同埋廣州、深圳，佢現時真係有一啲大型嘅油站咧，就係4-5種嘅燃料供應喎，包括氫氣在內，充電又喺側邊，加油加油渣喺側邊，另外又有充氫添，咁其實係得嘅，總之技術上係可以做到。 咁大陸地方大嘛，香港啲油站咁鬼細。 咁佢可以考慮到有部分油站咧，一半又係加油，一半就充電，因為2035年都唔會再發牌俾燃油車啦。咁所以油站油公司都可能心中有數，有可能將一部分慢慢轉做充電咯。但如果嗰啲油站嘅充電嘅話，為咗避免啲車喺度排長龍咧，嗰啲嘅充電設施就應該係要快充。 你刚才说三五年就不会再出这个 有车的发牌，这个是不是确定了？ 2035年是不是确 定了？2035香港，我讲 香港，香港 OK。好，咁大家要留意啦，2035就唔再发牌㗎啦，咁自己心中嘅数啦，如果你又要买车咁样係有车定係电车呢，咁样自己判断啦。好啦，接住落嚟我哋有交通消息嘅。多谢陈少雄议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宗汽车着火事故啦。咁龙翔道有汽车着火，而家近狮隧桥底咧，来回方向，即系无论去荃湾定系观塘方向咧，都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相当之挤塞啦。去观塘方向嘅车龙咧，一路塞到去呈祥道近蝴蝶谷，而去荃湾方向嘅车龙咧，就塞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噶，咁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有车辆着火，所以近住狮隧桥底啦，来回方向都系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相当挤塞噶。揸车嘅朋友咧，请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冇乜车龙噶，咁而沿住龙翔道上狮隧受汽车着火事故影响啦，塞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喺立话头个钟头嘅节目时间里边，我哋讲咗好多关于电动车嘅插电设施问题啊。咁要补充一啲资料嘅，环境保护署新闻组咧喺回复我哋嘅查询嘅时候，提供咗一啲最新嘅数字，就话咧喺获批嘅申请当中咧，有23个屋苑停车场，大约系2600个停车位咧，已经完成咗安装工程啦。另外有36个屋苑嘅停车场，大约7000个停车位咧，已经展开咗安装工程。就话按现时嘅进度估算咧。当局预计去到2024年底就会有超过30000个停车位完成安装电动车的充电基础设施，同埋可以按计划在2027-28年度里面达至为大约140000个私人屋苑停车场的停车位完成安装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目标，涉及咧700多个停车场，咁啊点解停车位有插电设施，咪有插电设施，点解唔直接讲，而系话叫做充电基础设施咧？咁样系点解咧？咁样我估嘅意思就系话，所谓叫做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即系个基础设施就 OK 咗，有啦，拉唔拉条线去你个位嗰度，你阁下自己搞啦呢啲，咁都系噶，咁你个车位你噶嘛，系咪先？唔系边个都帮你搞啫？政府已经话，照头先嘅介绍，已经系资助咗好多噶啦喎。 系，即系个基建就做，即系基本上做好。咁啊，至于你话每个车位里面嗰啲嘢，就要自己慢慢再搞啦。即系咁样。 系。咁啊，头先讲呢个电动车嘅插电设施咧，大家都讲到兴致勃勃嘅。跟住落嚟咧，嘅一个话题咧就比较沉重啦。包括这个话题就是八间大学的学生事务代表发表联合声明，促各界关注大学生和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另外呢，我们节目时间里面也会谈一下重阳节假期口岸人潮爆满，以及是银屑病生物制剂的治疗门槛问题。这个门槛过高呢，令到患者呢就很忧愁了。一会我们会讲讲这件事的。 至于这个拔间大学的学生事务代表为什么要出这个联合声明呢？其中一个关键位呢，就是说呢，自从上个月开学到现在呢，发生了几宗年轻人离世事件。 即是有大学生有中学生。 离世事件。咁呢就当中有三宗啊。更加是发生在校园里面添。嗱，具体细节唔想多讲啦吓，无谓即系有啲咁嘅所谓叫做心理嘅传染吓。咁啊，因为咁咧，啊，当呢啲咁多间大学嘅学生事务处代表，佢哋就出呢个联合声明啦。咁个声明咧就向大学生作出呼吁，向社会上嘅年轻人作出呼吁，向呢个家长作出呼吁。啊，咁呢个声明嘅内容大家又点睇呢？吓，对于电动车安呢个充电位又点睇呢？咁样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喺今日嘅节目时间，自由风节目里边咧，讲下你嘅睇法。呢个时候我哋请系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教授。叶教授你好。 两位好。 叶教授，是不是最近你做的研究发现有上升趋势？ 我在我们的监察系统里面看到呢，就是尤其是大学生，因为原本呢其实他们的自杀人数都是很少的，但是近这几年来呢，就的而且确是有个上升的个趋势 了。八间大学的学生事务代表就出这个联合声明，你看过这个内容，这个声明你怎么评价这个声明的个用意以及效果呢？ 其实都是恰当的，因为我们见到呢，就是因为现在是讲紧即是这个问题不是单单在某一间大学就出现啦，其实是讲紧是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即是到18、19岁入到大学的时候，咁可能即是因为即是各样不同的缘故啦，我们讲紧无论是那个就社那个社会支持啊，那个家庭支援啊，同埋他们面对这些新的事物啊，个适应啊，咁就的而且确咧，就对佢哋嚟讲咧，就对某啲人嚟讲嘅时候，或者会系会构成一个比较大嗰、那个就困扰嘅。当佢自己唔识得去点样去处理嘅时候咧，咁咧就可能咧就会即系令到佢哋即系做出一啲自己伤害自己啊，就嗰啲行为啦。咁咧，我哋亦都好心相信，其实都系可以处理嘅。咁即系所以嗰、那个声明咧，都系讲到。就是要最紧要就不要有问题就不要自己收收埋埋啦，就是向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向人去寻找帮助啦。 我们坐在三个人都经历过青少年时代啊，青少年时代个个都有烦恼的。咁但你点分析而家啲青少年同埋大学生佢心理健康情况咧？叶教授， 我谂三位当时即系我谂嗰个成个社会嘅层面有少唔系好同啦。譬如我哋讲紧即系而家嚟讲嗰个譬如嗰个上游性嗰个机会咧，就的而且确咧就比以前咧就系大嘅。你试下谂下，你嗰阵时入到大学嘅时候咧，有时候已经系天之骄子噶啦嘛，即系已经即系要为担心嘅嘢咧，就的而且确咧系会比而家系少嘅。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见到而家有好多年轻人咧，都用咗好多时间喺网上面啦，即系佢哋点样去建立翻一个实际嗰个人际关系上面嘅时候咧，就的而且确就比以前嚟讲嘅时候咧，就都系少啦。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嗰个家庭嗰个支援咧，而家我哋发觉有好多我哋讲紧有大约即系每年嗰个离婚人数咧都系不断增加啦。我哋讲紧即系每一年有成20000个离婚嗰个个案嘅时候，我哋大约系讲紧有1/7嗰个嗰啲年轻人咧，都系喺一个单亲嘅家庭里面成长嘅时候咧，咁所以佢哋所面对嗰个困难咧，就的而且确咧就系比我哋之前咧就系多啦。 另外一个因素我都想问嘅，过去嗰两年就系、老实。唔少嘅青少年咧，對嗰個整個社會係喺嗰個意識形態、政治信仰上面係幾大嘅衝突嘅。呢方面會唔會都有構成一啲唔開心嘅因素咧？ 都有噶，我哋就睇翻一啲年青人嗰啲遺書嘅時候咧，其實都睇到一個好。即係充斥咗一個好大個絕望嗰、那個即係、就是、就。就 嗰種感覺出嚟嘅，即係嗰種 sense of hopelessness 咧，因為佢見唔到前面 係 點樣可以去突破咗而家嗰個困境咧。咁即係無論而家即係關於佢自己個人嘅嗰個自處啊，或者佢自己未來嘅前途啊，或者有陣時對一啲即係社會情況嗰個發展咧，都或者對佢哋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令到佢哋一個比較大啲嘅適應啦。 對於你唔少年青人嚟講，對於而家嘅社會，佢有一種無奈嚇、無奈同埋無望，希望我望嘅感覺，呢、這個都係重要啊。 是啊，我想成日都话咧，即系而家我哋即系最有效嘅就系话，点样系令到班年青人，就算而家佢系比较困难，就算而家佢面对佢周围嘅问题，或者佢屋企上面嘅问题，或者读书上面嘅问题，但如果佢睇到，如果佢明天系会比今天系好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咧，佢哋就会有咁嘅毅力啊，同埋有依一个即系忍耐去能够去再去面对嘛。如果佢睇唔到嗰条出路嘅时候咧，有嘅时候就好易就系气馁就放弃。但其实他看不到的原因不是因为是没有出路，是有时候可能他自己看东西或者各方面我们有些有困难，或者我们需要即是打开他们的心窗，或者是能够给他们看阔一点、看大一点、看远一点的时候，那么那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可以会处理。所以就最重要的就是班同学就不要将一些东西自己就是屈起心里面、就是要打开，然后就去接触别人的时候，有时候他自己的那個所謂自己感覺上面的那個錯謀咧，係會令到自己咧就會喺嗰個死轉角裏面咧就不斷咁轉咧，就唔抽翻得出嚟啦 嚇。阿葉教授，但我諗咧，其實即係依個年青人可能嗰個對於嗰、那個即係承受力啦，或者佢哋自己去解困嗰個能力好似比較差咧。我覺得好多人而家都有好多嘅分析嘅，即係一方面就係成個世界。个变动好快同埋不可测，咁呢个系即系全世界都系咁样啦。咁就喺呢个情况下边咧，我觉得有内在同外在嘅因素对于年青人，一个就你头先讲紧学业啊、事业啊呢啲就系、是外在嘅因素啦，即系我当佢系外在啦。但系亦都有好多内在因素，就依家好流行讲紧嘅所谓心理健康，其实系一个社交同情绪嘅。控制的問題，咁嗱，依家個問題點解會喺特別喺嗱，我哋唔講學業同事業，呢個好多人都講咗啦。點解會喺社交同情緒嗰度出咁多問題？即係話都，即係喺你個講話當中咧，出咗幾個字，我覺得係好緊要。一個世界變得好犀利，一個就係個網絡世界嘅影響，所以到好多人都好個人化，同埋即係喺自己嘅嗰個網絡世界裏邊，佢唔會走出去。第二個就是家庭嗰個破碎啦，依、這個又係使到嗰個家庭嘅支持少咗。你仲有一個問題咧，就全世界又係近年係會出現留意咗個問題，就係、是、個疫情改變咗佢哋嗰個社交同埋咧佢哋嗰個生活習慣。咁依咁多問題構成咧，會唔會咧就造成咗今次我哋覺得喺依幾年裏邊咧會有嗰、那個？輕微的趨勢的上升的原因呢，你自己覺得 那個疫情就的而且確咧，係令到有多學生咧喺最寶貴喺年青成長嗰個階段嘅時候咧，未必建立到一個好嗰、那個就嗰、那個就誒嗰、那個朋輩嗰個支援啦。而家我哋咧，就算喺到入到大學嘅時候咧，都見到有班同學咧，即係無論喺嗰個就信心啊，或者自我表達嗰方面嘅時候咧，就比以前咧就比較弱一啲嘅。咁仲有啲同學嘅時候咧，仲要。仲系感觉到咧，我戴咗个口罩咧，就会对自己嗰个安全性啊，或者保护性咧，就会比较大。所以我成个疫情嚟讲，再加上即系过往嗰三年咧，又即系有时无论系自己学校嘅活动又好，学校嘅上堂或者出外嗰个活动咧，都系减少咗嘅。所以我哋而家就感觉到，即系当佢哋即系虽然都能够考得到入到大学啦，但系入到大学嘅时候，佢所面对嗰个冲击啊，或者即係 以見到即係更多嘅嘢。即係我諗起佢哋嗰個準備性咧，就冇以前咧係做得咁好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強調即係啊，如果係咪可能我哋以後搞迎新活動嘅時候，即係更加再要比較關注或者一啲精神健康嗰、那個認知啊，或者係能夠去建立一個就貧輩系統啊，或者俾嗰班同學即係喺嗰個適應上面嘅時候，以至到咧係能夠唔會面對一個好大嗰個衝擊啦。 嗱，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嗱，一就大學好幾個大學嘅教授佢哋即係代表大學就做咗個聯署，做咗啲呼籲啊。但係正話你一路講嘅分析嘅時候，我想問大學面對疫情之後同埋新世代佢哋嘅成長經歷唔同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喺大學嘅學習經歷裏邊咧，適當地扭轉呢種負面嘅情況咧？ 其實我哋係可以把握一啲機會同埋更加主動出擊嘅啊，譬如我哋大學都將每個新生咧都係撥咗俾我哋不同嘅老師，就每個老師就係照顧五六位同學咁嘅。咁我哋有嗰時候咧就係比較係被動啲，係等佢哋嚟揾我哋嘅。咁我哋今次都會因為見到咁嘅情況之下上去嘅，我哋都好主動地咧，就係去 reach out 佢哋啦，就話我係某某教授啊。如果你有問題嘅時候，唔係一定單單係學習上面嘅問題，其他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希望係能夠同你有個即係有個聯絡啦。我哋成日都話同年青人就最緊要就唔好俾佢覺得你係去教佢啲嘢，我哋就信上我哋只係同你同行啦。即係同你一齊去經歷一個新嘅生活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呢方面可以做多少少咯，就同埋我哋以前咧就喺大學上面嘅時候咧就支援咗一啲學生嗰個活動啊，因為其實佢哋有好多時候咧就要俾學生佢自己即係去俾佢哋有啲支援，俾佢哋搞一啲所謂精神健康嗰個活動嘅時候，係會更加吸引同埋更加能夠係去精準嘅。因為有時候我哋老師對佢哋嗰個了解都係有啲唔係好全面啦。但如果佢哋自己自發去搞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反應係會係好好噶啦。 葉教授係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嘅總監嚟嘅。葉教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作為一個自己個人啦大學生又好，一般人又好，點樣評估自己嘅心理健康狀況咧？乜嘢情況係有一個警號咧？自己真係要正視自己嘅心理健康咧？ 如果即係有啲嘢，譬如你一直自己都好中意做，突然之間你真係冇曬興趣，同埋真係冇曬所有嗰、那個動力咧，去即係走出去就去見人啊，成日又韞埋自己喺屋企裏上面，就同埋如果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嘅時候咧，咁就係需要去關注咧。同埋我哋好強調咧，即係話一個均衡嗰個飲食，一個足夠嗰個睡眠，同埋一個好嘅運動嗰個方式咧，其實對一個人嗰、那個無論係嗰個身心嗰、那個。健康咧都係緊要噶啦，所以就係盡量就話，當有問題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話it's okay not to be okay。即係如果你唔覺得係 OK 嘅時候，係一件好 OK 事啊。因為有好多人都係唔 OK 嘅，咁咧就同埋我哋話你去尋找幫助咧，係一個弱，係唔係一個弱者嘅行為，係一個強者嘅行為。因為你明白到困難，你先去識去揾幫助嘛。 如果覺得自己唔係幾 OK， 透過運動係咪都心情真係會好啲嘅？ 有啊，有個安多安，然後你會有就跑出嚟嘅時候，將你身體嗰、那個就荷爾蒙有依個調節啊，就同埋你出去運動嘅時候，你會見到人啊，你有陽光啊，咁其實都會令到自己嗰個身體嗰個抗疫嘅能力咧，而唔單止係身體同埋個心理上面咧，都有一個正確同埋一個好嗰、那個嗰塊嗰個反應 嘅。嗱，唔講自己啊，咁樣作為身邊人嘅嚇，我哋點樣去辨識身邊人？嗰、那個健康狀況係出現咗問題，有冇啲跡象嘅咧？ 有噶，有時年青人點樣？我哋有時睇到咧，佢有時如果你係同佢熟嘅時候，咁佢有時喺 Facebook 啊，或者喺佢自己嗰個面書裏面啊，或者佢自己一啲 WhatsApp 啊，或者佢哋有啲好特別嗰、那個。 就構圖又好，或者一啲文字都好，去表達一種傷感啊，或者表達一種係對生命冇乜意義嘅時候咧，就唔好掉以輕心喎。即係如果你見到哦，就有時候咧都主動嘅去打電話俾佢，就去問候下佢。有時人咧係覺得係被關懷咧，其實係會係能夠俾佢能夠再佢俾佢。咁嗰度係唔會俾人遺棄咧，我諗樣嘢係好緊要啦。 同意啊，好多謝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歡迎各位打電話嚟傾傾一啲時事話題嘅嚇。有阿黃女士嘅電話，黃女士好嗎？ 係好啊，梁國偉先生隔離。 係黃女士。 咁我自己都曾經青年過，不過我哋嘅青年時代咧就乜都冇嘅，什麼有沒有，只係6年小學嘅小學生。咁我覺得話青年人應該有咁大要求嘅，應該話從認識自己，我哋有冇可能認識自己為人生大一步呢？咁我自己個人少少感受係講講呢一點嘅。 認識自己 都好重要㗎，不過社會有冇呢個空間俾我哋或者俾佢哋呢？咁我哋嗰個年代當然你冇自己都要去揾啦。因為我幾十年前。 你認同咗我同阿戴希立係我哋 啊。不過我年紀大啲咁計㗎。 唔係，即係你覺得你哋嗰個年代雖反而條件冇㗎，反而自己都可能會自強不息喎，係咪即係咁樣？ 自強不息。 係啦係啦。 你喺農村乜都冇㗎喎，真係嗰陣時。不過我哋鄉下都有一碗飯分，最冇嗰陣都。 我又唔似你，我冇我哋鄉下有啲乜嘢。 唔係，我都同你有啲同感㗎，即係我睇以前啲粵語片咧，即係阿白燕成日俾黃曼妮刻薄咧，但係反為佢唔會，佢唔會走去自殺過，佢自強不息喎，佢真係。 自強不息，自強不息。係 啊係啊係啊，所以依個我諗都好緊要嘅，即係依家年青人，我當然我哋要關顧佢好多情緒啊，要俾好多支援。 俾翻啲空間青年人啦，自己有啲選擇咯。 但系佢哋都要认识一下咧，应该要自己咧，应该要系鼓励翻自己先得。我觉得 系啊系啊，自己都要有一个自强嘅态度咯。不过而家边有啊，揸住个鸡又横行天下咯。 都唔系嘅，如果揸住个鸡咩啲问题解决就唔会烦恼啦。黄女士啊，我哋要俾啲空间俾青年人嘅， 系啱 啱啊，唔好成日都话我哋嗰阵时点啊？佢心谂你嗰阵时关咩事啫？你嗰阵啫嘛。好，跟住落嚟有新闻报告，一阵间再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话呢两日咧，甚嚣尘上一个讲法咧，就话生仔咧，政府会奖20,000蚊，系真唔系真就听日就知啦。不过有啲讲法就话奖20,000蚊系都唔会吸引到啲人生仔嘅。我自己嘅睇法就係20,000蚊，梗係解決唔到生仔問題啦。但係好似夜奔分咁，首先做旺咗個場先。 點做旺個場啊？ 整個氣氛啦。 哦，即係得20,000蚊都有啲氣氛啫。 有啲氣氛，夜奔分你搞個夜奔分就可以令到整個經濟會有一個所謂叫要素性上面嘅改變咩？唔會噶嘛。 係。 但係做旺個場最緊要就係。 唔係咁，但咧就生仔又唔同嘅，因為 生仔都要生仔有氣氛嘅問題㗎。 我知咁， 成班朋友坐埋，個個都話唔生，你都唔想生，個個都話生，喂，好老襯喎，唔生仔。 唔係，依家啲人都好冷靜嘅，都係諗到生咗之後點樣嘅問題。咁嗰度後面你嗰個支援系統都好緊要嘅，即係教育啊，即係托兒啊，好多問題佢哋要解決嘅，即係你淨係話興起咁就大家生嘅又唔會嘅。 當然唔係興，當然唔係只係興起。 20,000蚊咧都唔夠找數嘅生仔，真係。 不過人係一個群體嘅動物嚟嘅。 係。 周围啲朋友做啲咩嘢咧，对你系有影响嘅。我听过有个朋友咧，佢就抱怨，佢有几个老友咧，大家后生嗰阵时咧，讲 个个都话唔生噶嘛， 讲明话唔生啊嘛，所以我咪唔生咯。不岂有此理，结果佢哋生咗一窦啊！ 自己都冇生到，咁啊蚀底咗。 头先喺新闻简报之前咧，就黄女士咧就讲到关于一个沉重嘅课题，就是、年轻人轻生嘅事。现场我哋有另外一位听众陈先生，佢又想讲下电动车。陈生你好， 系 陈生系点啊？ 其实咧插电嗰个问题咧，其实如果政府或者系中电、港灯咧一齐去搞咧，我觉得就。其實就唔係好大問題㗎啦，電動車咧，嗱確實咧，近呢幾年咧，街出邊嘅空氣咧係好咗嘅。 係， 咁其實政府大力推廣電動車，即係一換一又好， 其實我覺得咧係應該係繼續落去嘅， 係 因為電動車嘅比例咧，喺香港都仲係好細嘅。咁就譬如頭先我所講嘅話咧，要解決電動車咧，就其實我就唔係好明白有咩難度咧，就喺咪錶嗰度，喺咪錶嗰度裝叉電器，有乜難度咧？我唔係好明啊！即係譬如咁多，你又可以入咪錶，又可以一路叉，咁就半個鐘頭又好，你快叉、中叉都好啦。咁就你叉完之後，你起碼唔使周圍頻頻撲撲啦。甚至都嗱，我都話啦，頭先你哋個個嘉賓講啦，喺屋邨啊啲嘢咧，申請一個充電器咧，或者係成個停車場去申請咧，就即係個難度就好高嘅，因為咧有啲人就 OK， 有啲人唔 OK。但係個問題就係、唔 OK， 有一啲人就反對，就一定有理由啦。咁就，但係問題就係、既然我哋喺譬如有啲阻滯嘅，我哋可唔可以喺街嗰度咧？ 係。 依個問題就係我哋嗰、那個機電工程處又好，運輸處又好，我哋甚至到其他中電，係咪真係各自為政咧？我都其實都唔係我唔係好清楚啊。我成日都見到人哋咧喺。嗰啲shopping mall 啲咧就有叉電器，不過唔係好多嘅。 係，你就有一個具體建議，你就話嗰啲路邊嗰啲泊車位可唔可以變成一個叉電裝咧？咁啊，大陸嘅俗語叫叉電裝。我要見大陸有啲城市或者市，其實唔係好高層次嘅城市啫，啲鎮級嘅城市都好多叉電裝嘅喺街。 但係國內咧就真係好好喎，真係好快喎，你有移動式添。哇！我都啱啱睇新聞之後咧，哇！見到即可以movable 啊，即係你去到邊度，即可能貴少少，咁咧就一個移動式咁樣去幫你叉嘅。 係 哇！你香港係其實香港真係落後。中國大陸咧，我諗超過20年。 咁你冇辦法啦。老實講，無論你中意唔中意都好，事實上真係中國速度係同香港係冇得比嘅。依家好多謝曬你嚇。我覺得個終極嘅電動車嘅設計咧，阿戴立，你覺得點咧？我認為心目中終極嘅設計就一嚿電咧，就掹佢出嚟咧，就周街都揾到另一嚿電插翻入去，咁啊 ，very good 啦，真係嚇。內地我記得係我自己去過一個地方，差唔多十年前啊，無錫呢個城市啊，嗰啲唔係電動汽車，係電動單車啫，就係咁噶啦。周街你揾到間鋪頭咧，就掹咗你嗰嚿電咧，就喺個鋪頭嗰度攞一嚿電就懟入去咧，就搞掂啦。最方便咪咁咯，係嘛？ 所以依個就當然要有個。 但 是 汽車嗰個電池嘅規模 係啦， 又唔係直接可以比較嘅。 係啊， 好咁啊，就住充電又好，年青人又好，各位可以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傾下偈嘅。 Sam 哥，我哋而家喺30000尺高空，機件航速一切正常。 Holiday， 機身而家有一陣薄冰喺度，我哋應該點解決？ 作为副机长，当然系通知控制塔先啦。 应该立即通知天文台。 咩啊？ 今个星期胡世杰请嚟天文台团队，就系讲下飞机积冰嘅影响喺边度。 而我瑞文就请嚟观鸟达人阿 John 教你喺城市观鸟嘅秘诀。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回复翻一个好沉重嘅课题，就系年轻人轻生嘅事。八间大学嘅学生事务代表发表咗个联合声明嘅，佢哋嘅联合声明就系讲啲乜啦？点解有呢个声明咧？佢哋学生事务嘅代表佢又点睇呢？依家我哋请嚟咧两位代表嘅，一位就香港大学学生事务长谢树基教授，另外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处理学务长周敬流教授。两位教授好。 系你好， 两位教授，我想问你咧，八间大学联合发声明做呢啲呼吁，就呢啲咁嘅问题，其实系咪过去都好少啊？ 相信系啊，即系 点解你哋今次会有呢个发起，同埋你哋觉得除咗呼吁之外，你哋会唔会又有八间大学一啲共同嘅行动喺后边咧？ 我分享一下，即系呢个。行动启动先啦。 你喺边位？你喺边位？请你。 我系阿谢树基。 阿谢树基教授你好，系，请讲。 咁就我哋开初嘅时间，其实就只系大概用咗一个星期嘅时间。嗰种心情系真系好 既然是伤心亦都是担心啦。其实就有啲似你哋刚才嗰个话题呢，就係呢一个电池。如果人嘅心思想形态情绪等等好似一个电池咁换咗差咗就冇事你几咁好呢。 係 呀。好不幸呢就真係唔係囉。咁我哋即係咁多位同事一起諗嘅时间就觉得我哋实在唔可以即係坐以待毙。咁所以就好想係做一啲事情。咁就其实只係用咗一个星期都唔够，当我哋发起咗之后咧，就大家齐心努力去撰写嗰个文章啦，嗰个宣言啦等等咁样。咁同埋都值得同听众分享咧，就系当我哋咁多位同事再要向我哋嘅高层去请示嘅时间咧，都得到佢哋好快嘅赞同同埋支持咯。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咁样嘅举动，好似主持人话斋，既有罕有，但系亦都系咧，希望系好有力咧，系达到两件事。第一咧就表明咧，咁多院校上下齐心团结嘅一个即系汇聚嘅声音啦。第二咧就系真系想提高社会人士对呢个话题嗰种嘅敏感度咯，都好多谢传媒啊！呢个声明出咗之后咧，就好多传媒都有刊登，希望真系能够提高呢种警觉咯。 阿谢树基教授系今次联署嘅发起人啊， 姑且叫发起人啦，但系就啲同事我哋都系齐心努力一齐做，好多谢佢哋嘅支持。 戴希立校长咧，佢头先有个有个问题啊， 下一步点系啦？ 唔系下一步点啊？佢觉得比较即系好奇咧。佢话你哋八个大学嘅代表咧，喺嗰个职位嘅职称身份上面好似唔系一致啊，系咪同你哋争取大学管理层嗰个过程有关咧？其实。 周教授有冇想补充？ 我谂都唔系咁样嘅。其实咧，就即系喺成倾电视嘅时候咧，之前咧，其实八间院校嘅做学生事务嗰啲同事咧，其实我哋自己都已经有相当多嘅沟通噶啦。即系我哋自己都有个 WhatsApp group， 将大家每间院校里面发生嘅啲任何嘅事啊之类，大家都会分享嘅。咁所以咧，变咗其实对呢件事一提起嘅时候咧，就大家即系一呼百应啦。咁由跟住就即係大家將呢一份咁嘅即係宣言咧，就即係草擬好。咁到最後嘅時候咧，咁當然就大家可能不同嘅院校，其實大家最初嘅諗法咧，就係、可能純粹學生事務嘅。咁但係就有啲院校就會覺得可能都要再加重少少。咁就時間倉促啦，我哋都未必能夠即係即刻可以攞到曬所有啲即係最高層或者校長啊之類嗰啲咁樣嘅簽名。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呢啲都係事不宜遲嘅。如果我哋可以喺短時間裏面講咗個聲明，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對即係個普羅大眾啦，對啲後生仔咧都係一個好重要一個訊息。至少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即係喺大學個方面咧，我哋對年青人咧，我哋係好支持嘅。而同時間咧，亦都要表示到咧，就係話我哋希望而家嘅年青人自己喺佢哋之間咧，都要互相係去支持對方。咁更重要，我谂喺个声明里面个重点咧，就系我哋都希望家庭嗰部分咧，系有个好重要嘅身份可以即系扮演嘅，好重要的角色。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嘅细路仔咧，就系可能喺屋企里面咧，可能同父母嘅沟通未必咁多。咁如果多啲点嘅沟通咧，其实对于我哋即系学生遇到嘅各种嘅，即系你话。不同嘅喺壓力之下點樣應付咧，其實有好大嘅幫助嘅。 係，剛才我哋個問題就係慣性嘅學校行政嘅好奇心啫，不過呢個題外話啦，其實。係 啦。 呢個落實翻呢個問題嘅本身，如果有學生懷疑自己或者身邊人有精神困擾咧，其實校方一般會提供啲乜嘢嘅途徑去幫佢哋咧？ 其實而家喺香港咁各個院校都好啦。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即係學生輔導嘅一啲中心嘅，咁裏面咧就有一啲即係臨床嘅心理學家啦，又或者有一啲輔導員啊之類，咁其實會提供各方面嘅一啲咁嘅輔導嘅，咁同埋即係亦都係好普遍㗎啦。咁嗰間院校裏面咧，佢哋啲同學入到嚟嘅一年班一開始嘅時候咧，會有一啲問卷俾佢哋嘅，咁裏面咧就可能會對於佢哋平時日常嘅生活大概啲感受係如何啊，咁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可能有啲即抑鬱啊，或者有各方面感到壓力嘅時候嘅一啲徵兆。咁如果我哋見到啲咁嘅徵兆嘅時候咧，咁通常我哋啲輔導中心咧嘅輔導員啊之類咧，都會約見一下啲同學，同佢哋去傾下，嘗試了解一下啲問題所在。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即初步第一個步驟嘅時候，對於我哋大家入到嚟大學嘅時候嘅一年班學生咧，我哋會做少少嘅咁樣嘅一個調查先。咁而嗱，嘗試去揾到到底我哋有幾多嘅同學有啲乜需要。 咁而亦都喺好多大學裏面都有㗎啦，就係、是、如果譬如啲老師喺佢哋嘅課堂上面啦，又或者譬如喺住喺宿舍嘅時候，啲社監啊，或者佢哋嗰啲輔導員啊之類，留意到有啲咁嘅 case 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將呢啲咁樣嘅同學嘅問題啦，就會即刻去即係俾我哋嘅個輔導中心。咁呢一個係我估而家大家好典型地都會做嘅一啲嘢嚟㗎啦。 係， 咁我 補充一下咧，就係關於同學之間嗰個互助。 係， 我估喺我哋呢個聲明裏面咧，亦都係想發放一個聲音咧。有時同學之間都留意到對方係有好大嘅難處啊，情緒好低落嘅，寫嘅文章啊，或者好似頭先葉教授前嗰部分嘅節目所講，有時可能啲相啊，嗰種好昏暗嘅色彩咧，我就想喺度都即係強化一個信息咧。我哋做後生仔啊，或者我哋同學咧，你哋唔好自己獨自承載啊，好辛苦承載嘅時間好辛苦。第二樣嘢咧，有時都真係未必係能夠所謂駕馭到嗰個事情。所以我估喺呢個信息裏面咧，我哋話既係互相支持。但系都想点明一样嘢咧，就系、是、当事情出现真系彷徨，同埋系承载唔到嘅时间，真系要揾人帮手，无论系揾自己嘅屋企人啦，或者喺学校里边嘅环境，就揾翻辅导处去帮忙啦，就唔好自己承载或者夹硬力，呢、這个都好重要的。 系， 两位教授，我就因为我自己都做中学啦，同埋即系都了解中小学，我觉得中小学学生同埋大学生佢哋嗰个。形態咧，同埋同學校嘅關係咧，其實有好大分別嘅。因為你中小學生日日翻學，有班主任，即係你會經常見到佢，同埋即係你哋嘅個，即係喺中小學裏邊，老師同學生或者學生同學生之間嗰個溝通咧，係因為疫情就有影響啫。如果唔係疫情咧，其實佢哋係好恆常，同埋咧係會有比較緊密啲嘅人際關係。但大學生咧就上嘅堂又唔同，又中意又翻大學，唔中意翻大學嘅做 Zoom， 咁再加上個網絡世界同埋疫情嘅影響咧，其實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就我覺得依幾年係嚴重地薄弱咗，咁亦都大家之間咧嗰個支持系統係唔強嘅。咁你哋依家好啦，發出咗個呼籲啦，但日後你哋點樣可以透過大學嘅學習經歷或者生活？去加強翻呢個支持系統，同埋咧係使到學生可能喺嗰、那個心態上邊咧，會更加比較正面啲咧。 我諗有幾方面啦，一個咧就係好多喺而家大學裏面一啲通識嘅課程裏面咧，對所謂即係佢哋個身心嘅健康啊，個 well-being 咧，其實都有幾重嘅著墨嘅。咁所以如果譬如喺啲同學佢哋喺嗰啲我哋叫核心課程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會喺呢方面我哋會即係介紹到。咁而我諗更重要咧，其實喺大學裏面咧，我哋好多時候雖然話上堂每個學生大家嘅堂可能唔一樣啦，亦都未必有同一班嘅同學全部由朝到晚一齊喺埋一齊。但係咧，我哋有好多嘅一啲活動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一堆同學一個組嘅同學嘅一啲活動。而往往咧喺呢啲地方度咧，其實我諗大家都即係喺經歷過大學嘅生涯嘅時候咧，就是、通常我哋喺呢啲嘅活動裏面咧，佢最能夠揾得到朋輩之間嘅支持嘅。咁、所以我哋係盡量而家係鼓勵咧，係多啲啲咁樣嘅機會，而好多時候係又好，又或者學院又好啦、其實都會有啲啲咁樣我哋叫 ambassador 嘅啲咩嘅 program 啦，係容許我哋一啲高年班嘅同學去同一啲低年班嘅同學要多啲去接觸，而從而去了解多啲佢哋而家嘅狀況，知道唔？ 係我仲想問一個問題添，兩位教授，而家越嚟越多喺大學裏面咧，越嚟越多非本地學生嘅，而家仲話想提高添。嗱、我哋設想一下，如果一個年青人佢自己一個離鄉別井嚟到香港讀書，同屋企人即係分隔兩地啦，咁嗰個煩惱鬱悶系咪又系另一个因素？我哋要善待同埋正视佢哋咧？ 我绝对会系嘅，即系新即系初来初到贵境所谓。咁就所以咧就我估当即系那边窗就讲话会增加呢一个人数之余咧，就我相信校方咧亦都系要有适合嘅部署啦。咁而且我諗亦都你點即係提醒咗一樣嘢呢，就係、是、非本地生呢，佢哋有佢哋嗰個溝通嘅方法，有佢哋慣用嘅語言，有佢哋慣用嘅模式啊等等，咁呢啲我哋都係要留意啦。 我只是分享一下咧，就譬如康大學在過去呢段時間咧，就唔係話特別因應啲咩嘅情況，我哋甚至喺啲非本地生未嚟香港之前咧，就已經有啲即係網上嘅聚集俾啲同學嚟，咁反應幾好噶，即係都有三百幾位同學，甚至我哋咧邀請埋佢哋啲家長嚟參加，咁就聽講都有啲家長嚟到，咁所以我估真係要各方面去滲透咯。但我好歡喜頭先阿周教授所講啦，即係除咗校园里边嘅活动啊，就同学之间之外咧，我估社堂嗰个环境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场所，我哋可以建立即系同学之间嗰种即系互相守望嗰种嘅关系。喺唔同嘅大学咧，好多时都有一个所谓我哋叫做 academic advisor， 其实唔同嘅老师、唔同嘅教授咧，都分配咧系照顾有十多位嘅同学，好多大学都有呢个制度，咁希望嗰度咧都能够补足呢个师生嘅关系。 我想问你，你话讲 academic advisor 或者呢个书院制或者院舍制度咧，其实呢方面咧，我觉得第一就大学依家即系能够住宿舍嘅人数都唔系好多啦。第二个书院制或者呢个 academic advisor 嗰啲同事，即系我讲大学嘅啲教授咧，系咪大家都已经有一个好高嘅警觉性或者自觉性咧，去做好个学生辅导工作咧？ 嗱，咁當然啦，就 唔係做互動輔導嘅工作嘅，就主要係關於一種譬如如果有關於學術嘅指導啊，同埋係同同學之間嘅關係。咁同埋再者咧，就喺唔同嘅院校咧，就我哋有時都有一種即係同啲師生啊，特別係老師啊等等咧，我哋都俾佢哋有一啲點樣留意啲同學各方面需要嘅一啲指引或者啲訓練，就將我哋成為咧我哋合作嘅夥伴啦，都係呢個其中一個例子。阿周教授。 我谂我哋讲紧嘅咧，就唔好净系讲话即系大学教授啊，即系我觉得喺间大学里面咧，真系能够支持到学生嘅咧，系包括每一个系里面嘅职员， 系 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有啲时候咧，我哋需要嘅咧就系、是当呢啲同学佢哋出现到比较低落嘅时候咧，系有人愿意去聆听，甚至乎喺旁边可能拍一拍个膊头，俾佢嗌一嗌，可能就系一啲咁样嘅一啲行动，已经可以令到好多同学嘅呢啲咁样嘅情绪嘅问题咧，可以解决得到嘅。 系，好多谢两位吓，香港大学学生事务长谢树基教授同埋香港科技大学处理学务长周敬流教授，多谢两位。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欢迎各位打电话嚟自由风，自由风讲下你嘅睇法。我哋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生。 喂，系两位好， 系请讲。 咁有两点嘅，就第一点咧就系大学生嘅精神健康问题咧，就唔系透过发一个宣言，或者发一个声明去处理嘅。 系 咁应该点样处理咧？就系、是、大学生健康问题咧，应该中学处理。即系话喺中学高中嘅时候，应该提供一啲身心健康嘅一啲课内嘅课程或者课外嘅课程。咁然之后同佢哋即系打好个底。咁然之后做一个嘅防御，即係而家基层医疗咁，即係做一个防御，咁所以佢哋升到大学嘅时候呢，就能够减少同埋避免会出现呢啲情况。 第二点呢，你话有两点。 就是第二点就係话即係大学生嘅精神健康问题应该係高中嗰度去 即係自细都要做好佢哋个心理健康啦，即係每一个学生由小学中学都应该要一路打好个基础啦，即係你嘅意思係咪咁啊？ 因为嗰度有三年啦嘛，高中同埋即係佢嗰个嘅问题係即係积累上嚟㗎嘛，即係由佢初中高中即係啲家庭问题啊各样嘅嘢，咁係积累上嚟㗎嘛，咁所以佢喺中学嘅时期呢係有较长嘅时间，再加埋喺中学时期呢係即係青春期。咁所以应该系喺嗰度着手，就唔系去到大学嘅时候咧，先至即系先至出事嘅时候，先至去处理。 好，多谢黄先生吓。咁咁多间大学嘅代表，佢哋唔系话净系出个声明嘅，头先佢哋讲咗，佢哋嘅会有跟进吓。不过咧，近期嘅呢两三件案例咧，系令到我哋系喺个社会上敲响咗个警钟，就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央视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免去李尚福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现年65岁的李尚福早年长期担任航天科技工作，曾经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18年因为同俄罗斯交易武器被美国制裁，去年的中共20大之后晋身军委会委员的李尚福，今年在全国人大会议获选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成为副国级领导人。仇志荣报道。 李尚福最后一次公开出席活动是8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发表主旨发言。 中国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从不干涉非洲内政，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联合的新型安全之路。 现年65岁的李尚福出身红二代家庭，父亲李兆珠曾任解放军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副司令员，参与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作出重要贡献。祖籍江西兴国，生于四川成都的李尚福1978年考上被誉为军中清华的国防科技大学，曾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前总装备部副部长等，长期担任航天科技工作。李尚福在2016年出任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年后接替其后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2018年因为同俄罗斯武器交易遭美国制裁，但无咗他在第二年晋升为上将。去年10月中共20大后，李尚福晋升4名中央军委委员之一，今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更获选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晋升副国级领导人。担任防长后的李尚福在台湾问题态度强硬，曾经批评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势力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干涉中国内政，才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也是改变台海现状的最大麻烦的制造者。台独分裂活动越猖獗，受到的反制就会越坚决，一切外部干涉势力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李尚福过去半年2度出访俄罗斯，曾经指中俄军事领域合作不针对第三国，而在乌克兰问题上致力劝和促谈。 各国同在地球村，交往日益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要坦诚沟通，化解分歧。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增进互信，聚同化异，妥处矛盾。无论在阿富汗、叙利亚还是朝鲜半岛、乌克兰、伊朗核问题上，中国都致力于劝和促谈，凝聚更多的国际共识。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8月底例行记者会上，曾经被问到李尚福是否已经被免职和接受涉及贪污的调查。 Do you have any updates on the whereabouts of the Defense Minister Li Shangfu? Has he been removed and is he being pursued for corruption-related charges?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这也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7月底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加强军事治理。隶属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之后公开征集，自2017年10月以来，军事装备违规采购招标线索，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违规违纪整肃行动，亦即是李尚福执掌这个部门之后的时期。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比较挤塞嘅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啦。较早时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楼街曾经系有意外，咁啊慢线咧系曾经阻碍过噶。都清咗场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啦，排到去乐山道。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还有少少车龙，龙尾是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比较多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是仍然比较繁忙一些，车龙排到去近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站之前因为曾经有意外，所以现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都还是比较多车的。近住新墟街市那段一路就排到去近小秀村，黄珠路出去屯門公路都还有车龙排到去龙日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提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侦探悬疑剧道爱，女警阿南梁礼勤饰演，身手了得。 咁嘅，我屋企人咧就重男轻女嘅，生到我第三个都仲系女，就帮我改名嗰阵加个男字落去咯。 由10月28日开始，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日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啊，啱啱过去嘅周末，连埋重阳节咧，3日连续假期啦，咁啊，累计总出境人数人次啊，接近300万咁讲。咁有啲人就话哇，西九高铁站尤其是呢挤拥咁，其他口岸亦然啊，咁呢个情况都有一次又令到我哋觉得咦，即使有咗高铁好似都唔系好似预期中咁方便喎。 喂，唔系，我就觉得呢个现象呢就既令人兴奋，但亦都令人担心，即系证明呢依家通咗关之后呢越嚟两地嘅人嘅来往咧系频繁咗好多， 系 咁啊！依个就令人高兴啦，因为大家都即系借嘅机会旅游又好，去玩又好，或者探亲又好。但系有啲人担心，即系话咧，开始依家多咗人咧，发觉嗰个承载力啊，或者个通关咧，就有啲阻滞啦。 明 咁呢个问题点处理咧？咁样吓 系。刚才我讲嘅300万人次系3日累计咁多个口岸吓，唔系净系西九吓。 系系。 好咁啊！依家我哋请嚟咧立法会议员啊李浩然议员嘅李议员，你好。李浩然议员 你好， 系系啊， 你好， 系 系。 你有对于几个口岸嘅假期出边出现啲所谓叫逼爆啊？你有咩观察，同埋你觉得个问题喺边？ 其实咧问题就梗系大啦，因为我谂咧，其实如果从深层去睇咧，就系喺做安排呢啲口岸嘅时候咧，其实对于嗰、那个即系使用嘅人啊，嗰、那个预判咧、预计咧，其实系即系严重落差嘅。 嗯， 咁其实你睇到咧，即系包括就系佢哋个承载力啦，包括每一个口岸，其实喺即系嗰个使用嘅过程里边咧， 其實都有好多可以改善嘅地方嘅、即係例如我即係之前喺立法會裏面有個質詢，都係提到西九龍站裏面嗰個問題咧，就係嗰個設計本身，其實我哋係咪真係應該要去即係大刀闊斧去諗一諗點樣去改善咧？因為喺設計而家個模式嘅時候咧，係受到當時一啲即係唔係好合理嘅即係擔憂啦，無論政治或者社會嘅擔憂咧，所以設計到咧即係兩邊嘅關口咧，其實係過咗之後你要行好遠，行成十分鐘先可以去到第二個關口嘅。咁但其實而家即係我哋睇到個需求咁大，而事實上而家即係大家比較理性去睇翻，即係回顧翻個使用嘅時候，係咪應該可以喺呢方面咧？即係例如舉個例，即係將佢拉直，減少個距離，咁亦都可以即係一方面節省時間，第二亦都可以騰出更加多嘅空間，例如可能有啲商鋪俾乘客使用等等。咁我諗呢啲咧都係需要大刀闊斧去諗一諗點樣去改善。咁我諗西九龍站係其中一個例子啫，其他嘅口岸其實都有，即係一人多嘅時候咧，其實都即係幾麻煩，因為我哋都做過啲訪問調查啦嚇，就通常咧高峰期人咧都唔滿意嘅。咁滿意嘅人咧，通常都係好即係唔多人用嘅時候咪滿意啦。咁但係即係我要預判就係嗰個高峰期嘅時間係只會係越嚟越多嘅，因為即係嗰個兩地嘅交流啊，嗰、那個人流嘅增加係只會增加。咁所以我諗呢方面係真係要即係急於要去睇點樣去改善咯，各個關口都。 但我李浩然，我想問你咧，嗱，即係你講得好啱咧，隨住即係。即係通關之後咧，會越嚟越多人嘅。咁依家已經都出現咗一啲阻滯啦，咁樣。咁依家你話要即係重新去檢視一下，咁不外乎咧，即係我哋從個歸納嗰啲程序嚟講咧，通常你梗係第一就是、簡化同埋縮短個流程啦，第二係增加人手啦，第三係利用科技啦。有冇第四、第五咧？同埋頭先嗰三樣嘢，有邊幾樣嘢係最關鍵咧？ 我谂嗰几个手段咧系要结合嘅，即系我都系用翻西九龙站做一个例子咧。我谂我哋即系面对住，即系有啲改善，梗系难度高啲，要长期啲啦。咁我谂有短、中、长期三个方向去谂。嗱，例如喺短期嘅时候咧，我谂就两边嗰个通关咧，即系两边嘅关口咧，嗰、那个联络啊、沟通咧要多啲，因为睇得到咧就系、是、通常咧吓。第一個現象就是香港那邊都快少少嘅，內地那邊關口咧係會慢啲嘅。咁第二個現象咧就係、是、咧，其實好多自動閘機都未開，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兩邊嘅關口咧都未 full team 嘅啲工作人員。咁會唔會即係我哋再開，即係仲有好多關口，仲有好多閘機未用嘅時候，會唔會都開埋佢？咁將即係加速嗰個流量咧咁樣。咁我諗呢啲咧就係第一方面，即係短期要做嘅。中期咧就正如我先所講，會唔會真係去考慮？即係喺個站裏面咧，或者係一啲例如我哋有啲新起緊嘅皇崗口岸，咁喺個設計上面真係要考慮得周全一啲。即係例如好似西九龍呢個一地兩檢，但係即係唔好令到嗰個兩個關係行得太遠，縮短啲個距離，似翻深圳灣嗰個模式，咁就會方便啲。因為當時設計嘅時候咧，都的而且確係受住好多即係唔係好合理嘅一啲政治嘅憂慮啊，或者社會憂慮而設計成咁嘅。咁而家睇到嗰、那個。即當然啦，其實已經好咗啊，有高鐵，但係未係能夠即係令到佢，或者可以咁講，就可以優化啲先。至於長期咧，其實都可以進一步去諗咧，嗰個係咪真係需要兩次過關咧？因為其實喺世界有啲地方，例如我哋比較熟悉啦，香港市民即係去英國去得多啲，英國嗰個模式咧就係嚴管入就鬆管出嘅，即係你入嘅我管得好嚴。出去咧，我係比較鬆啲嘅，即係英國個模式，大家坐飛機就好清楚，你上咗機走啊，都其實冇過個關嘅。咁、會唔會其實我哋喺一啲口岸一國兩制之下，其實都更有條件，可能就係例如香港過去即係翻去內地嘅時候，咁係更加多係即係 depends on 喺即係內地嗰邊個關去檢查咧咁。咁而但係調翻轉喺內地翻香港嘅時候咧，咁就香港呢個關係檢查得重啲咧咁。咁當然啦，呢度裏邊咧。涉及比較複雜嘅，即係海關啊等等嘅邊檢口岸嘅管理嘅問題啦。咁我諗係比較需要長期嘅商討，但係我覺得與其已經睇到嗰個人流嘅增長咧，咁其實係應該有啲更加長遠嘅。即系准备咯， 系你刚才提过话，可能两地嘅当局咧，对于今次重阳节三日嘅假期嘅人次系低估咗，或者冇准确评估啦，咁样嗱，咁啊三日累计总嘅出入境人次加埋系300万咁，咁其实呢个数字系比好多人嘅预期系实际上大咗咩咧？李浩然，实际嘅情况系就比预期大咗咩？ 所講的那個預期就不單止是話每一次即係某啲即係長假期又好，或者係某啲週末咧，而係整體我哋嘅各個口岸嘅嗰個設計嘅承載力啊，即係一個大數咧，我覺得係即係整體係即係冇諗過啦，或者係即係嗰個兩地嗰個交往或者係嗰個融合係。个速度系咁高嘅， 照我自己观察咧，我见到内地嗰啲关口咧，好多时嗰啲机咧系好多空置嘅，呢、這个就牵涉人手调派嘅问题啦。机又喺度，不过冇人手啊。咁若嗰个系人手嘅调派系准确啲，咁咪唔会出现咁大嘅问题咯，系咪？ 咁当然如果你话机开得多啲嘅流量快啲嘅，咁梗系会好啲。但系即系喺某啲口岸咧，都的而且确有一啲嘅困难嘅。例如西九龙，西九龙佢我哋都睇到有好多闸机系冇开，但系佢就会涉及到入咗去啲有冇咁多车载啲人走咧，个车嘅班次嘅问题咧，都系一啲嘅即系要考虑嘅因素。所以其实呢度里边咧，特别对于再用翻西九龙做例子咧，其实唔单止系嗰、那个睇嗰个关口嘅管理咁简单嘅，而系例如举个例，你我哋嘅高铁而家就开始即系有啲嘅灵活通啦吓，咁、其实就即系你搣咗呢班车可以改下翻，咁但系会唔会就系进一步去谂，即系啊去深圳嘅两个站，包括福田啊、深圳北，可以系即系。公交化咧，即系嗰个车，即系或者叫地铁化啦吓，即系你有飞你就可以上车啦，就走啦，就唔系话行死边一班车。即系而家嘅做法就话啊，你可以改下一班车。咁、而呢度里边又涉及下一个问题就系、是、呢啲车，我哋高铁会唔会可以企位咧？喺而家嗰个你改签个嗰个票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系企位嘅。咁但系卖飞嘅时候咧，即系第一阵卖嘅时候咧，第一次卖咧，你就冇话所谓企位飞嘅。咁所以呢啲其实嘅配套咧，都系应该要全盘去考虑嘅。其实 系上个礼拜你喺立法会就向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就提问啦，关于个口岸嘅过关问题。就呢一点上，你仲有冇补充？同埋佢哋嘅回复诶，你满意唔满意？ 我谂咧就局方回复都系非常喺而家嗰个整体嗰、那个即系程度啦，即系包括就系个站已经做咗出嚟啦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就会觉得咧，即系真系需要谂多少少，就系、是、例如个站嘅会唔会需要啲地方改建啦。即系当然难度一定大嘅，因为你用紧啊嘛。咁但系即系唔系难，我哋就唔去谂，因为有啲嘅需求啦。咁亦都有一啲其他，我认为啦吓，例如喺西九龙站嗰、那个候车区系咪即系？都應該去考慮一下設立翻一啲鋪頭咧，因為但係呢裏邊有啲技術問題咧，就係點樣運啲嘢入去個內地嘅嗰個境嗰、那個管理區咧，咁呢啲問題要需要處理嘅。咁但係即係既然嗰、那個市場，既然個乘客使用者係有需求咧，咁我覺得相關嘅部門啊、公司局方其實都應該去諗咯。咁當然即係。包括剛才所講的在個候車區裏面有返啲鋪頭啊，縮短返嗰個兩地嘅即係兩個關口，騰返出多啲空間啊，加速嗰個人流，呢啲都係要諗嘅問題。咁呢個都係嗰時即係喺即係嗰個質詢裏面，即係同政府嘅質詢都係主要係圍繞呢啲問題去展開嘅。 係，仲有一個過關嘅問題就係嗰個所謂叫做黑馬或者衛生馬啦。咁老實實，你問100個人，可能99個都話。都不明所以嘅，不过呢个系中央卫生部局卫生部门嘅事权嚟嘅。你估计啲呢个问题会唔会有得放松咧？我咧，阿李浩然， 呢个好难估计，因为呢个系即系中央从一个整体嘅，我谂我所知道咧，佢就唔单止纯粹系仍然为新冠嘅，佢其实系即系从一个整体嘅即系健康，即系唔单止系新冠呢个病咧，亦都可能系有啲其他嘅。疾病嘅嗰個角度咧，去做嘅，咁可以睇到咧，即係當然我哋都希望即係盡快簡化甚至取消係最理想，因為都睇到其實都塞咗一啲人流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佢要繼續做嘅話咧，即係都希望可以進一步去簡化。雖然佢做緊呢個簡化過程啊，同埋見到佢一啲閘機都開始係專門係放呢個健康衞生嘅一啲設備啦嚇。咁但係即係如果喺呢方面能夠再加快啲、簡化啲，咁我相信一定係有幫助嘅。 啊，李浩然，你答我呢個問題咧，引起到我最後一個問題咧， 係 就嗱，我哋香港呢邊點改善？你都提咗好多建議，咁當然依家即係政府會唔會做，我唔知道啦。但係你正如頭先講啦，你都睇到內地嗰邊咧，亦都有改善嘅空間。其實呢個改善啊，可以點樣透過政府對政府嘅對話去解決呢啲問題啊？即系内地嗰方面嘅改善，你点俾建议佢？ 咁其實多個層次嘅，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如果你話啊，兩地嘅嗰個通關會唔會係主要一邊做即係主為主嘅簡化另一邊嘅？咁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從大政策層面兩邊嘅即係邊檢部門要去商量， 係啊，要商量啊嘛，係咪兩邊係啊？ 係啦。 咁依家有冇一個機制去處理呢啲問題，定期去討論呢啲問題嘅咧？兩地嘅政府？ 其實有嘅，即係兩邊嘅，即係邊檢嘅，即係我哋呢邊海關啊等等咧，其實同內地係有即係有呢、這個即係一路以嚟緊密嘅溝通嘅，呢、這個係其實有商討嘅。咁但係我諗其實而家唔係話因為純粹商討，而係大家係要可能少少啦，叫所以 think out of the box 啦，即係諗大啲，即係例如可能有少大膽少少嘅思維，即係好似頭先所講係好難做嘅，你去將個高鐵站可能有啲。即已經起好咗嘅設計去改，咁但係咁你先可以能夠真係優化件事咯。咁我諗有呢個機制嘅，但係即係我諗唔係喎，因為冇機制嘅溝通嘅問題，而係即係要有一個更加全面、 更加創新大膽嘅改革，係咪咁啊？係嘛？ 咁大校长总结咗啦，应该都係 好好多谢你立法会议员啊，李浩然议员啊，唔该晒你啊。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佑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仲有十零分钟嘅节目时间，我哋想关心一下咧，一系银屑病友嘅情况啊！而家我哋请嚟香港银屑病友会主席黎庆坤先生，黎先生你好， 你好， 黎先生。 银屑病，据我了解，俗称所谓叫牛皮癣啊，呢种病俾到其他人个感觉系点？同埋会唔会往往系令到人有啲不必要嘅误解？可唔可以请你同大家介绍下咧？ 好啊，咁呢个病其实一个免疫系统紊乱嘅问题嚟嘅，咁好多人叫做牛皮癣啦，咁但系个名都改错咗嘅，咁同癣冇关系，同牛都冇关系嘅，只不过系我哋嗰、那个免疫系统就刺激咗个皮肤，令到皮肤增生，咁比平常人快咗四倍，咁多咗多皮屑出咗嚟啦，咁而严重嗰阵时咧，可以引到即系全身有脓泡出现嘅，咁最尴尬嘅情况咧就系、是、即系以我自己为例啦，我自己都系银屑病患者，我自己即系试过夏天都要即系着长袖衫，咁去到地铁里边嗰时咧。其他人嘅目光啊，会觉得好奇怪啦。点解卅几度都即系着住长袖衫咁样？咁另外我即系有啲发边嗰啲位置咧，咁会甩皮啊，头发嗰啲会即系有啲类似好似多咗啲皮屑出咗嚟啦。咁好多人都会有即系觉得奇怪啊，点解红咗啊？如果系即系更加严重嗰啲病友咧，系会有。嗰、那個關節炎問題，咁可能手指啊會紅腫咗啊，會變形啊咁樣，咁令到佢哋個工作有即係都有影響添嘅。 咁固然喺外觀上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呢、這個就大家可以理解嘅。咁咩人咩年齡嘅人容易病發，同埋同其他嘅皮膚病，例如濕疹有冇關係，或者有冇分別咧？ 呢、這個病咧，其實就兩個高峰期嘅，一個就大約廿幾歲咁樣開始，咁呢個就通常同啲遺傳啊有關係嘅，或者同壓力啊、情緒啊都有關係嘅。另一個高峰期就六廿幾歲開始咁樣，我哋估計就同即係可能個生活開始轉變啦，年紀大咗咁，可能面對退休可能都係個壓力嚟嘅咁樣。咁我哋都見到好多病友咧同壓力。情緒都大關聯咯， 可能有啲人會擔心，哎呀，我坐喺佢隔離會唔會傳染到俾我㗎？咁實在會唔會傳染嘅咧？ 就唔會傳染嘅，因為呢個都係個免疫系統嘅問題，咁同個閃字啊或者 即係其他啲嗰啲即係其實同濕疹都好相似㗎。我哋咁濕疹其實都係個免疫系統亂咗，咁攻擊嗰個皮膚嘅情況出嚟咯。咁即係希望社會各界都明白呢個疾病就唔會傳染嘅。 嗯，啊，有聽你咁講，我明白啦。係個嗰個患者自己嘅免疫系統問題嘛？點會影響到其他人嘅免疫系統啫？嗬？ 唔关事嘅，系啦。 嗯，咁而家患者喺公营医疗系统求诊嘅时候，嗰、那个步骤会系点样样？系咪都好繁复？同埋而家好多专科都系啦。你第一次求诊，你约期都好耐好耐都做，俾唔到个期你。有冇类似嘅问题啊？ 都好相似嘅。咁而家香港医疗第一系啦。咁我哋以我哋皮肤科嗰个情况为例啦。咁如果患者喺公营嗰边应诊咧，就首先要喺界证就俾普通科专科、普通科医生断定咗为银屑病先啦，跟住转介去卫生署皮肤科嗰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都要等。一般你要等三年啊，三年幾啊，先可以見到醫生嘅。咁病友都好困擾嘅呢個時，即係呢段時間。咁就算見到醫生啦，咁都只係即係俾一啲即係擦藥膏啊咁樣應付咗先咯，咁樣。咁好多病友咧，其實喺呢三年幾嘅時間咧，都出咗去出邊睇私家醫生，即係公營有睇，私人有睇咁樣嘅。 嗯。先讲话睇私家医生先啦，嗰、那个药医诊金贵唔贵 啊？即系如一般嚟讲，如果私营嗰边咧，咁见医生都要500蚊至千几蚊见医生嘅啫。咁但系如果加埋药费咧，如果净系搽药膏啊，都未去到啲高级啲嘅治疗咧，可能都千几二千蚊先至即系出到门口嘅咁样。咁公营嗰边咧就要等咯，等好耐。虽然平咁，但系即系佢攞到嘅药其实都同私营嗰边都好相似嘅咁样，咁所以病友咧一般嚟讲都拣咗去公营嗰边去睇嘅， 系 咁唯有就要等咯吓、那个情况。 你头先话如果睇私家医生咧，一次都要1000蚊咁啊，约莫咁讲咯嗬，佢1000蚊可嘅药可以维持到食到几耐？ 一般都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到嘅啫，即系可能甚至更加少嘅、那个时间，可能。 所以个负担好重咯，系嘛？ 负担重嘅， 系好啦。咁啊，透过公营医疗系统就虽然排期耐啦，咁要等三年起码啦，咁但系人同此心啦。如果能够睇到公营，咁梗系最好啦。咁样，咁佢嗰啲处方又点样样嘅咧？喺医管局嗰啲术语里边都有啲叫做名册上面嘅药，有啲又唔系名册上面嘅药。有啲嘅貴啲嘅藥，有要付費咁，呢個情況可唔可以請你同大家介紹下？ 如果喺公營嗰邊啦，咁一般都係搽藥膏開始先啦。咁如果再嚴重啲就要食藥啦。咁食一啲免疫系統抑制劑嘅藥。咁而家咧病人咧，如果想即係再進一個階級，去到用呢啲先進啲嘅治療生物製劑咧，咁而家嗰個門檻都幾高嘅，咁要試過兩種口服藥，兩種口服藥都冇效，或者係食到最高劑量啦，咁先有機會轉介佢去東區尤德醫院一個生物製劑診所嗰度用生物製劑嘅，咁呢個門檻對我哋嚟講都相當高嘅。 唔係話你想用嗰個生物製劑就用到，但係係特效啦，俗稱或者叫做，咁係要自費嘅，係咪呢個要俾幾多錢？ 去到東區尤德醫院嗰度可以自費，亦都可以申請撒瑪利亞基金去到申請資助，因為啲藥費都比較貴嘅，大約平均一個月都要大約1万至1万5啊，有啲高有啲貴啲嘅藥可能20000蚊一針咁都有嘅，係啦。咁20000蚊一針嗰啲用到幾個月咁樣就要用第二針嘅啦，要。 黎生，我知道你而家就發覺咧，即係喺內地咧，即係嗰個治療嘅門檻會低啲，同埋咧個藥物價錢又會平啲。咁你哋依家係咪想將依樣嘢咧，都希望香港係做，或者咧係香港同內地嘅合作醫療去解決呢個問題咧？ 係啊，冇錯。自從即係今年三月度啦開始通關啦，咁我哋見到咧國內即係好多病友都翻去國內，尤其是深圳嗰度應診。咁我哋見到咧國內嗰個藥價。可能是一個即係國家醫保嗰個政策啦，你見到同一隻藥同一個配方啊治療嗰、那個嗰、那個劑量咧，同香港一樣嘅，但個價錢咧只係香港嘅三分一。 好多謝你，香港銀屑病友會主席黎慶坤先生同我哋介紹過你哋嘅情況。節目時間夠曬，再見。